多经卷第470大唐三藏法师玄奘迸昭译第二分众德相品第76-3复次善现八十随好者为如来直爪狭长薄润光洁仙境如花赤铜是为第一如来手足指圆弦长拥指柔软结骨不现是为第二如来手足各等无差与诸指间悉皆充密是为第三如来手足圆满如意软净光泽色如莲花是为第四如来筋脉盘结而坚固身隐不现是为第五如来两怀具隐不现是为第六如来行步直进详审如龙向往是为第七如来行步威容其速如狮子王是为第八如来行步安平详序不过不减犹如牛王是为第九如来行步禁止以雅岂忧俄王是为第十如来回顾必皆右旋如龙向往举身随转是第十一如来知节见次拥远妙善安步是第十二如来骨节交结无隙犹若龙盘是第十三如来昔轮妙善安步坚固圆满是第十四如来隐处起闻妙好威势具足圆满清净是第十五如来身姿润滑柔软光月仙境尘垢不着是第十六如来身容敦肃无畏常不怯弱是第十七如来身姿坚固稠密善相属着是第十八如来身姿安定敦重曾不调动圆满无坏是第十九如来身相犹若仙王周匝端严光洁离衣是第二十如来身有周匝圆光与行等时恒自照耀是二十一如来复行方正无侧柔软不现众相庄严是二十二如来其身右旋圆妙清净光泽是二十三如来其后不洼不凸周匝妙好是 24。如来皮肤，远离界选。亦无言点忧坠等过。25。如来手掌充满柔软，足下安平。26。如来手纹身长明直，润泽不断。27。如来唇色光润丹辉，如娉婆果，上下相称。28。如来面门不长不短，不大不小，如量端严。29。如来舌相软薄广长，如赤铜色。30。如来发声威震深远，如象王吼，明朗清澈。31。如来音韵美妙具足，如深鼓响。32。如来鼻高修而且直，其孔不陷。33。如来珠齿方正鲜白。34。如来珠牙圆白光洁，剑刺锋利。35。如来眼镜清白分明。36。如来眼相修广，犹如青莲花叶，甚可爱乐。37。如来眼睫上下齐整，周密不白。38。如来双眉长而不白，质而细软。39。如来双眉奇迷顺次，干琉璃色。40。如来双眉高显光润，形如初月。41。如来耳后广大修长，轮垂成就。42。如来两耳其立其平，离众过失。43。如来容仪能令见者无损无染，皆生爱敬。44。如来额广圆满平正，形象殊妙。45。如来身份上下圆满，如狮子王威严无对。46。如来头发修长干清，周密不白。47。如来头发香洁细软，润泽旋转。48。如来头发齐整无乱，亦不交杂。49。如来头发坚固不断，永无丝落。50。如来头发光滑疏妙， 尘垢无着，是五十一。如来身份坚固充实，喻那罗延，是五十二。如来身体长大端直，是五十三。如来诸窍清净圆好，是五十四。如来身之势力殊胜，无与等者，是五十五。如来身相众所乐观，常无厌足，是五十六。如来面轮修广得所，交结光净，如秋满月，是五十七。如来颜貌舒泰光显，含笑鲜言，唯相不备，是五十八。如来面貌光洁希翼，远离聘粗轻斥等过，是五十九。如来身之清净无垢，常无臭秽，是第六十。如来身诸毛孔中常出如意微妙之香，是六十一。如来面门常出最上殊胜之香，是六十二。如来头相周圆妙好，如莫达那亦有天盖，是六十三。如来身毛干清光净，如孔雀相红灰其势，色类赤铜，是六十四。如来法音随众大小，不增不减，应理无差，是六十五。如来顶相无能见者，是六十六。如来手足指约分明，庄严妙好，如赤铜色，是六十七。如来行时起足去地如四指量，而现印纹，是六十八。如来自持不带他位，身无轻动，亦不微移，是六十九。如来威德远震一切，恶心见喜，恐怖见安，是第七十。如来音声不高不下，随众生意和悦语言，是七十一。如来能随诸有情类言音意乐而为说法，是七十二。如来意音演说正法，随有情类各令得解，是七十三。如来说法贤依次第，必有因缘，言无不善，是七十四。如来等观诸有情类赞善毁恶而无爱憎，是七十五。如来所为先观后作，规范具足，令时善尽，是七十六。如来相好一切有情无能观尽，是七十七。如来顶骨坚实圆满，是七十八。 如来颜容，长寿不老，好寻旧处，是79。如来手足及胸臆前，具有吉祥喜玄德相，文同其化，色类诸丹，是80。如是名为80随好。善信，如来应证等觉，成就如是诸相好故，身光任运，能照3000大千世界，无不遍满。若作意识，即能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世界。然为怜悯诸有情故，摄光常照，面各一寻。若纵身光，即日月等所有光明，皆悉不现，诸有情类便不能知昼夜、半月、月时、岁数，所作事业有不得成。佛身任运，能遍3000大千世界。若作意识，即能遍满无量无边无数世界。然为利乐诸有情故，身随重量，不减不增。善现，如是功德胜利，我先菩萨位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已能成办，故今相好圆满庄严，一切有情见者欢喜，皆获殊胜利益安乐。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能以财法二种布施摄诸有情，是为甚其稀有之法。善现，云何菩萨摩诃萨以爱与施摄诸有情？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柔软音为有情类先说布施波罗蜜多，次说境界波罗蜜多，次说安忍波罗蜜多，次说精进波罗蜜多，次说净律波罗蜜多，后说般若波罗蜜多，方便摄受。展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柔软音多说此6波罗蜜多摄有情类，所以者何？由此6种波罗蜜多普能摄受诸善法故。善现，云何菩萨摩诃萨以利益行事摄诸有情？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于长夜中种种方便劝诸有情精勤修学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给予种种殊胜善法，常无懈废。善现，云何菩萨摩诃萨以同事业摄诸有情？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圣神通及大愿力现出地狱、旁生、鬼界、人、天等中，同彼事业方便摄受，令获殊胜利益安乐。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能以如是布施、爱语、力行、同事摄诸有情，是为甚其稀有之法。后此善现， 我以佛眼遍观十方净伽沙等诸世界中，有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教戒教授诸于菩萨摩诃萨言：来，善男子，汝应善学，引发诸字陀罗尼门。为应善学一字、二字乃至十字，如是乃至二十、三十乃至若百、若千、若万乃至无数，引发自在。又应善学一切语言，皆入一字或入二字乃至十字，如是乃至或入二十或入三十乃至若百、若千、若万乃至无数，引发自在。又应善学于一字中摄一切字，一切字中摄于一字，引发自在。又应善学一字能摄四十二本母字，四十二本母字能摄一字。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应如是善学四十二字入于一字，一字亦入四十二字，如是学语，于诸字中引发善巧，于引发字得善巧矣，复于无字引发善巧，如诸如来应证等觉，于法善巧，于字善巧，亦于诸法诸字善巧，于无字中亦得善巧。由善巧故，能为有情说有字法，说无字法，为无字法说有字法。所以者何？离字、无字、无义佛法，过一切字名真佛法。所以者何？以一切法一切有情皆毕竟空，无即空故。具受善现白言：世尊，若一切法一切有情皆毕竟空，无即空故，超诸字者，则一切法一切有情自性毕竟皆不可得。诸菩萨摩诃萨云何修行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云何修行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云何修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云何修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云何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云何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云何安住苦集灭道圣地？云何修行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云何修行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云何修行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云何修行五眼六神通？云何修行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云何修行无妄施法、恒诸舍性？云何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云何修行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云何安住意熟六种波罗蜜多及六神通，为诸有情宣说正法？世尊，一切有情皆不可得，有情施舍亦不可得。一切有情不可得故，色乃至识亦不可得，眼处乃至意处亦不可得，色处乃至法处亦不可得，眼界 乃至业界亦不可得，色界乃至法界亦不可得，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亦不可得，眼处乃至意处亦不可得，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亦不可得，地界乃至识界亦不可得，因缘乃至增上缘亦不可得，从缘所生诸法亦不可得，无明乃至老死亦不可得，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色境虑、色无量、色无色定亦不可得，色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亦不可得，空无相无缘解脱门亦不可得，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不可得，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亦不可得，苦集灭道圣地亦不可得，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亦不可得，金观地乃至如来地亦不可得，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亦不可得，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亦不可得，五眼、六神通亦不可得，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不可得，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亦不可得，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不可得，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亦不可得，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不可得，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随好亦不可得。世尊，不可得中无有情，亦无彼施舍，无色乃至识亦无彼施舍，无眼处乃至意处亦无彼施舍，无色处乃至法处亦无彼施舍，无眼界乃至意界亦无彼施舍，无色界乃至法界亦无彼施舍，无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亦无彼施舍，无眼处乃至意处亦无彼施舍，无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亦无彼施舍，无地界乃至识界亦无彼施舍，无因缘乃至增上缘亦无彼施舍，无从缘所生诸法亦无彼施舍，无无明乃至老死亦无彼施舍，无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亦无彼施舍，无色境虑、色无量、色无色定亦无彼施舍，无色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亦无彼施舍，无空无相无缘解脱门亦无彼施舍，无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无彼施舍，无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亦无彼施舍，无苦集灭道圣地亦无彼施舍，无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亦无彼施舍，无尽观地乃至如来地亦无彼施舍，无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亦无彼施舍，无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亦无彼施舍，无五眼、六神通亦无彼施舍，无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无彼施舍，无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亦无彼施舍，无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无彼施舍，无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亦无彼施舍，无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 亦无比施舍。无三十二大事项，八十随好，亦无比施舍。世尊，一切有情法及施舍，既不可得，都无所有。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为诸有情说何等法？世尊，吾为菩萨摩诃萨众，自安住不正法，为诸有情说不正法，劝诸有情住不正法，以颠倒法安立有情。随者何？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尚不得菩提，况得菩提分法？尚不得菩萨摩诃萨，况得菩萨摩诃萨法？报告善贤，如是如是，如如所说，一切有情皆不可得，一切有情施舍亦不可得，一切法皆不可得，一切法施舍亦不可得，有不可得，都无所有，无所有故，当知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亦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无散空、本性空、自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当知真如空、法界空、法性空、不虚妄性空、不变异性空、平等性空、离生性空、法定空、法住空、实际空、虚空界空、不思议界空，当知苦圣地空、极圣地空、灭圣地空、道圣地空，当知色蕴乃至识蕴空，当知眼处乃至意处空，当知色处乃至法处空，当知眼界乃至意界空，当知色界乃至法界空，当知眼识界乃至意识界空，当知眼处乃至意处空，当知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空，当知地界乃至识界空，当知因缘乃至增上缘空，当知从缘所生诸法空，当知无明乃至老死空，当知我有情乃至知者见者空，当知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空，当知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空，当知四念住乃至八乘道止空，当知空无相无缘解脱门空，当知八解脱乃至十遍处空，当知金观地乃至如来地空，当知极喜地乃至法云地空，当知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空，当知五眼六神通空，当知如来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空，当知无妄施法恒住舍性空，当知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空，当知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空，当知菩萨摩诃萨正性离生空，当知成熟有情严净佛土空，当知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空，当知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空，当知三十二大事相八十随好空。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见一切法皆悉空矣，为诸有情宣说诸法，令离颠倒。虽为有情宣说诸法，而与有情都无所得，与一切法亦无所得，与诸空相不 不增不减，无取无舍，有始因缘，虽说诸法而无所说。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如是观时，得无障智。由此智故，不坏诸法，无二分别，为诸有情如实宣说，令离妄想颠倒执着，随其所应去三乘果，证得究竟常乐涅槃。如有如来应证等觉，化作一佛，是佛复能化作无量百千俱之诺由他众，时彼化佛教所化众，或令修行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或令修行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或令修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或令修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或令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或令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或令安住苦集灭道圣地，或令修行八解脱乃至十遍处，或令修行景观地乃至如来地，或令修行极喜地乃至法云地，或令修行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或令修行五眼六神通，或令修行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或令修行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或令修行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或令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或令安住预留果乃至独觉菩提，或令安住菩萨圣位，或令安住无上菩提。善现于云何？是时化佛即所化众，颇与诸法有所分别，有破坏否？善现对曰：否也，世尊。诸所变化与一切法无分别故。我言善现，有此因缘，当知菩萨摩诃萨众亦复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为诸有情如应说法，虽不分别破坏法相，而能如实安立有情，令其安住所应住地，虽与有情及一切法都无所得，而令有情解脱妄想颠倒执着，无福无托，为方便故。为者何？善现，色本性乃至识本性无福无托，若法本性无福无托，是法非色乃至非识，为故色乃至识毕竟禁故。善现，眼处本性乃至意处本性无福无托，若法本性无福无托，是法非眼处乃至非意处，何以故？眼处乃至意处毕竟禁故。善现，色处本性乃至法处本性无福无托，若法本性无福无托，是法非色处乃至非法处，可以故色处乃至法处毕竟禁故。善现，眼界本性乃至意界本性无福无托，若法本性无福无托，是法非眼界乃至非意界，可以故眼界乃至意界毕竟禁故。善现，色界本性乃至法界本性无福无托，若法本性无福无托， 是法非色界，乃至非法界。而一过，色界乃至法界毕竟经过。三贤，眼识界本性，乃至意识界本性，无浮无脱。若法本性无浮无脱，是法非眼识界，乃至非意识界。而一过，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毕竟经过。三贤，眼处本性乃至意处本性，无复无脱。若法本性无复无脱，是法非眼处乃至非意处。何以故？眼处乃至意处毕竟经过。三贤，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本性，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本性，无复无脱。若法本性无复无脱，是法非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非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何以故？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毕竟经过。三贤，地界本性乃至识界本性，无复无脱。若法本性无复无脱，是法非地界，乃至非识界。何以故？地界乃至识界毕竟经过。三贤，因缘本性乃至增上缘本性，无复无脱。若法本性无复无脱，是法非因缘，乃至非增上缘。何以故？因缘乃至增上缘毕竟经过。善行，从缘所生诸法本性无复无脱。若法本性无复无脱，是法非从缘所生诸法。何以故？从缘所生诸法毕竟经过。善行，无明本性乃至老死本性，无浮无脱。若法本性无浮无脱，是法非无明乃至非老死。何以故？无明乃至老死毕竟经过。善现，不施波罗蜜多本性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本性，无浮无脱。若法本性无复无脱，是法非不施波罗蜜多，乃至非般若波罗蜜多。何以故？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毕竟经过。善贤，四净律本性，四无量、四无色定本性，无复无脱。若法本性无复无脱，是法非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何以故？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毕竟经过。善贤，四念住本性乃至八圣道之本性，无复无脱。若法本性无复无脱，是法非四念住乃至非八圣道之。何以故？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毕竟经过。善贤，空解脱门本性，无相无愿解脱门本性，无浮无脱。若法本性无浮无脱，是法非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何以故？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毕竟经过。善贤，内空本性乃至无性自性空本性，无复无脱。若法本性无复无脱，是法非内空乃至非无性自性空。何以故？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毕竟经过。善现，真如本性乃至不思议界本性，无复无脱。若法本性无复无脱，是法非真如乃至非不思议界。何以故？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毕竟经过。善现， 苦集灭道圣地本性，无福无托。若法本性无福无托，是法非苦集灭道圣地。A 故，苦集灭道圣地毕竟坚固。再现，八解脱本性乃至十遍处本性无复无脱。若法本性无复无脱，是法非八解脱乃至非十遍处。A 故，八解脱乃至十遍处毕竟坚固。再现，净观地本性乃至如来地本性无复无脱。若法本性无复无脱，是法非净观地乃至非如来地。A 故，净观地乃至如来地毕竟坚固。再现，即喜地本性乃至法云地本性无复无脱。若法本性无复无脱，是法非即喜地乃至非法云地。A 故，即喜地乃至法云地毕竟坚固。善心，陀罗尼门本性三摩地门本性无福无托。若法本性无福无托，是法非陀罗尼门三摩地门。A 故，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毕竟坚固。善心，无眼本性六神通本性无复无脱。若法本性无复无脱，是法非无眼六神通。A 故，无眼六神通毕竟坚固。善现，如来实力本性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本性无复无脱。若法本性无复无脱，是法非如来实力乃至非十八佛不共法。A 故，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毕竟坚固。善现，三十二大士相本性八十随好本性无复无脱。若法本性无复无脱，是法非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随好。A 故，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随好毕竟坚固。善现，无妄施法本性恒住舍性本性无复无脱。若法本性无复无脱，是法非无妄施法恒住舍性。A 故，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毕竟坚固。善现，一切智本性道相智一切相智本性无复无脱。若法本性无复无脱，是法非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A 故，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毕竟坚固。善现，欲留果本性乃至独觉菩提本性无福无脱。若法本性无福无脱，是法非欲留果乃至非独觉菩提。A 故，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毕竟坚固。善现，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本性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本性无福无脱。若法本性无福无脱，是法非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A 故，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毕竟坚固。善现，善法非善法本性无复无脱。若法本性无福无脱，是法非善法非非善法。A 故，善法非善法毕竟坚固。善现，有记法无记法本性无复无脱。若法本性无复无脱，是法非有记法非无记法。A 故，有记法无记法毕竟坚固。善现， 有漏法无漏法本性，无复无脱。若法本性无复无脱，是法非有漏法，非无漏法，何以故？有漏法无漏法，毕竟禁锢。善贤，世间法出世间法本性无复无脱，若法本性无复无脱，是法非世间法，非出世间法，何以故？世间法出世间法，毕竟禁锢。善贤，有为法无为法本性无复无脱，若法本性无复无脱，是法非有为法，非无为法，何以故？有为法无为法毕竟禁锢。如是善贤，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虽未有情宣说诸法，而与有情及诸法性都无所得。所以者何？以诸有情及一切法不可得故。复次善贤，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住一切法无所得中，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住色空乃至识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住眼处空乃至意处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住色处空乃至法处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住眼界空乃至意界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住色界空乃至法界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住眼识界空乃至意识界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住眼处空乃至意处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住眼处为缘所生诸受空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住地界空乃至识界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住因缘空乃至增上缘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住从缘所生诸法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住无明空乃至老死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住布施波罗蜜多空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住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住四念住空乃至八圣道之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住空无相无缘解脱门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住内空空乃至无性自性空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住真如空乃至不思议界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住苦集灭道圣地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住八解脱空乃至十遍处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住净观地空乃至如来地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住极喜地空乃至法云地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住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住五眼六神通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住如来实力空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住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随好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住无妄施法恒住舍性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住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住预留果空乃至独觉菩提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住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住善法非善法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住有记法 无记法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著有漏法无漏法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著世间法出世间法空。以无所得而为方便，著有为法无为法空。善信，当知色乃至识无所住，色空乃至识空亦无所住。所以故，色乃至识无自性，不可得。色空乃至识空亦无自性，不可得。非无自性不可得法，有所住故。如是乃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无所住。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空亦无所住。何以故？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无自性，不可得。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空亦无自性，不可得。非无自性不可得法，有所住故。善法非善法无所住，善法非善法空亦无所住。何以故？善法非善法无自性，不可得。善法非善法空亦无自性，不可得。非无自性不可得法，有所住故。有记法无记法无所住，有记法无记法空亦无所住。何以故？有记法无记法无自性，不可得。有记法无记法空亦无自性，不可得。非无自性不可得法，有所住故。有漏法无漏法无所住，有漏法无漏法空亦无所住。何以故？有漏法无漏法无自性，不可得。有漏法无漏法空亦无自性，不可得。非无自性不可得法，有所住故。世间法出世间法无所住，世间法出世间法空亦无所住。何以故？世间法出世间法无自性，不可得。世间法出世间法空亦无自性，不可得。非无自性不可得法，有所住故。有为法无为法无所住，有为法无为法空亦无所住。何以故？有为法无为法无自性，不可得。有为法无为法空亦无自性，不可得。非无自性不可得法，有所住故。善现当知，非无性法住无性法，非有性法住有性法，非无性法住有性法，非有性法住无性法，非自性法住自性法，非他性法住他性法，非自性法住他性法，非他性法住自性法。所以者何？是一切法皆不可得，不可得法当何所住？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一世诸空修浅诸法，亦能如实说是有情。若菩萨摩诃萨能如实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佛菩萨独觉声闻一切贤圣皆无过失。所以者何？诸佛菩萨独觉声闻一切贤圣与世法性，皆能随觉。即随觉已，为诸有情无倒宣说，虽为有情宣说诸法，而与法性无转无越。所以者何？诸法实性，即真法界，真如实际，如是法界真如实际，皆不可转亦不可越。何以故？ 如是法界，真如实际，皆无自性，都不可得，非不可得法，有可转越故。卷第470。